我哋嗰个消费个肺字可以读个鼻噶嘛， 系系冇错， 鼻啊嘛。但系我哋嗰个歌唱家已经走咗啦，费明仪佢自己读费明仪啊嘛， 读肺噶， 我唔系读鼻噶嘛， 唔系读鼻。 所以个本人读肺，但我哋就有个作家咧，而家比较少见啦。阿黄维良个妹啊，西西王啊，可以读善喎， 正啊，冇错， 草花头个西， 系啊， 所以你就西善王定西西王咧，咁咪要问本人。但系所以问曹操本人咧。阿天乐应该知啦，曹操呢个人呢，又用人为才，又唔系用人为德， 系 系啊， 佢又唔中意讲道德嘅， 冇 啊，啊即系啲，所以问题佢啊，你问阿曹操，你中意操守啊，呢个中意操作，操作即系变咗系法家嘢嚟嘅，要搞嘢，咁所以问曹操本人咧，佢一定拣曹操，唔拣曹操， 系， 所以我咧问题你问我咧，我又唔会反对你读曹操，但我就曹操派。 曹操派 啊！我以为佢啊，曹操个名啊符合曹操，因为佢唔讲道德噶嘛。佢 读起上嚟会 做嘢人噶， 舒服啲嘅。 佢又讲个咩叫做即系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是好猫嗰啲人， 好猫系啊。 所以佢唔应该读曹操嘅。 天乐兄点样睇啊？ 我觉得咧，其实我哋系广东话咧，有时读下咧，我哋系贪顺口嘅，譬如刘备。我哋读刘备噶嘛，其实即系我哋唔系俾嘢佢，嗰个备都系玄德，都系预备啫。但系因为曹操咧，嗱，就如果我哋阵间做节目咧，讲讲下，其实我哋就算想提自己系曹操咧，都会讲下讲下变翻做曹操嘅，因为咁样讲咧系会舒服啲嘅。特别喺讨论问题嗰阵时候，大家就好难会仲要记住个正音系乜嘢嘅。 系啊，冇错啦。咁咪读曹操啦 吓，冇所谓。 咁咪好啊。咁呢个曹操咧，呢、这个人啊。其实咧最少咧可以分开两种，第一种咧就系历史上嘅，第一讲咧就系、是、坊间啊民间叫嘅，或者做戏曲啊，或者系小说啊，或者电影电视啊剧集啊呢等等嘅描写嘅嘅人物嘅性格有显著唔同嘅喎，咁一陣我哋可以討論下兩個唔同，尤其歷史上咧嘅曹操同戲曲上曹操，梗係 爭好遠， 兩個人嚟嘅。係啊，咁阿生傅，你想點樣由邊度講起呢個太長啊？ 因為曹操成為奸人咧，就係從宋朝之後先開始嘅。 係啊， 宋朝以前咧就唔係奸人嚟嘅，所以你睇歷史咧就佢問題佢經咗《三國演義》，特登要寫衰佢嘅。 《 三国演义》都好多嘢，譬如讲阿刘备话佢系叫刘皇叔，变咗汉献帝个叔，其实应该系汉献帝个孙。如果计翻嗰啲排位啊，嗰啲皇亲国戚个排位，佢系汉献帝嘅孙，而家就变咗刘皇叔。所以啱全部嗰啲小说家言咧就可以咁讲。不过咧就你睇历史上有个特色嘅，即系曹操系有两种评价嘅。 系 两种评价点样咧？就话当年期咧，佢好叻嘅。即係話依個問題，依、這個年青人就唔簡單㗎，因為佢係公元220年死，而家2020年，即係1800年前嘅人，死之係死嘅時220啊。咁佢咧就十歲已經擊退鱷魚個啫。問題就後生仔嘅時候，即係青年時期就同阿袁紹去玩新娘喎，搶新娘玩新娘好機警嘅。咁但係問題就當年期有個即係有啲青魚嗰啲即係明星嘅叫喬。叫做系 乔元啊， 乔元啊，就话你不如去人睇下你究竟系点样人。嗰阵时有嗰啲叫做月旦馆啊， 月旦 月旦个月旦就咁难啊，但系官有条件做喺香港嘅。 点解我唔得？ 你越人多疑啊嘛，依个系点嘅月旦啊？依个人系乜嘢？嗰个系乜嘢？ 呢个月旦嘅来历啊？ 咁嗰个人叫许照，即系许照。许照咧就。唔肯壓後來曹操脅迫佢要去講，咁佢係講一句説話，即話曹操係啲咩？係清平世嘅奸賊，然後咧就係亂世嘅英雄 啊！ 所以問題你點睇佢咧？係咪係清平時代定亂世咧？所以如果你要當時期三國時代係亂世，佢係英雄。咁後來咧就變咗個版本改咗，就話佢係自世之能臣，就亂世之奸賊。改做奸雄，亂世嘅奸雄，所以佢既系能臣，亦都系可能系英雄，可能系奸雄，所以佢系一个好复杂嘅人， 系啊， 好难评价， 系啊，好难评价。尤其而家咧，最近咧就发现咗咧有个墓啊，呢个墓咧，好多人都讲话系曹操嘅墓， 是不是呢我都成疑问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个砖头写着他的名字的、嗯、那这个有试过呢那年发生的、问题的时候呢都有人争论过也有人叫我讲过那我都存疑的因为他72重嘛、 嗯、 他很怕人家、发现他的真实在哪里咁然后咧，佢就惊住人哋掘佢条尸出嚟玩噶嘛，系啊，佢好惊人嚟玩。咁佢有一本有一个文章咧，讲明智令啊，就讲佢咧点样样咧，点解要做丞相？ 系啊系啊， 做落嚟咧，点解要掌权咧？咁样呢、這个咧，我喺某本书里边咧。call 咗呢个选咗呢篇文， 啊、 呢篇文咧而家咧差唔多咧个个领袖咧中外古今嘅领袖咧都啱用嘅，即系明智令啊，都系惊住自己杀得人多啊，自己啲子孙咧又卒之会俾人咧陷害，佢一唔当权咧一。权力下放咧，或者唔系佢自己咧个人咧，就会俾人掠晒全家噶啦，包括条尸，包括佢条尸添。咁啊，呢个咧亦系咧，可以一阵可以倾下。 你而家唔使去到话去到剥条尸不全，而、嗯、家一冇权咧就好大剂。一个 最明 显嘅例子就系边个咧？ 边个啊？ 特朗普咯，佢选唔中啊大剂啊！哇，佢非选，佢选唔中，佢自己都讲啊，我喺咪喺美国住都成问题啊！ 系啊系啊， 即系话哇，根本就全部几多单官司而家围住佢，佢话咪走夹唔头啊，做总统啊冇事， 系做 佢选唔到咧，佢好大件事啊！ 系啊， 而家就即刻出嚟啦，已经。 阿天乐点 咁啊？头先啊，次官引用嗰个咧就叫做让愿自明本自灵。咁呢个头先咧有个原文咧咁讲嘅，佢即系话诚恐己离兵而为人所。我和也，即系话，我如果冇咗兵权，就人宰割噶啦。又恐几败，则国家倾危，所以我系既为子孙计，吓，我就唔可以放弃兵权。但系佢亦都有讲啊，倘无辜，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喂，如果冇咗我啊，个个都称王称帝咧，我就系唔可以放弃兵权。不过咧，我为咗显示我冇散汉之心咧，我就交出三个县啊，还翻俾汉室啦。咁啊。我开头都被曹操就有啲呃咗我噶，就觉得佢呢篇嘢咧就好坦白。后来我听完次官我谂起讲个小宝神功一分钟我就知道啦。佢讲大话嘅最高境界咧，就要有真有假，就唔可以全部假，一定要有啲真嘅。所以佢头先讲嗰啲系真话嚟嘅， 又唔系讲到神， 系啦，即系我真系唔可以离开兵权嘅。如果唔系我任人剁我咁多政敌，而且我同汉献帝关系又唔好，到时我咪任人宰割。但系唔系佢交出咗几个愿就代表佢系冇散汉之心？我就觉得唔系啦。嗱，呢个就系佢。真真假假，佢又講到好鬼慘咁樣，即係啊啲妾，我又同啲妻妾講嗰啲遺言啊嘛，你哋又最好咧，你就改嫁啦。我死咗之後，除咗個正妻又冇得改嫁咧，啲妾啊改嫁啦，或者你哋學定啲手藝啊，唔好到時咧就捱肚餓啊，好似好真情打動咁，變咗就令人哋誤導咗，以為喂佢真係好老實喎，但係嗰個 真假相溝 真假相溝嘅， 本身冇鹹濕嘅喎。 梗系咸湿啦！佢打败咗个军阀张绣，佢咪攞咗佢个阿婶啊？ 攞人啲 嚟用啊嘛！ 啲老婆啊， 专系攞人老婆嘅佢。关羽嗰个心上人都俾佢抢咗噶。 同埋咧，仲有咧，就系去到打紧仗嘅时候啊， 系啊， 四围打嗰阵时咧，去到度度咧。都要揾妓女嘅、哦， 真系识字头上一把刀啊！佢咪张绣咪反叛佢咯，系咪？咪杀埋个长子啊！ 系男人都咸湿嘅， 长子俾个害死埋噶。 呢个系未成为一个大嘅罪喎，而家有边个男人唔咸湿啊？你话 咁啊真 系啊！所以个老婆都同佢离婚啦。第一个咪就系丁夫人啊嘛， 丁夫人 就嬲啊，个长子俾你害死咗啦，曹昂啊，张绣叛乱就因为你好色啊，曹操都算系低声下气嘅，亲自去娘家接佢。跟佢翻去好唔好啊？摸下佢个背脊，点知佢都系唔睬佢，就系继续织布。喂，曹操个人咧好暴戾嘅啲人嚟嘅咧，肯咁样哀你都好好咁，结咗哀咗一两次。 嗰个正室喎， 咁啊算啦。佢话你可以改嫁嘅， 边个够胆娶佢啊？佢改嫁咁， 你系咪想死咧？ 边个够胆？ 不过咧，讲曹操咧，阿天乐有一样嘢，其实我哋要交代嘅，就话所谓叫做，无论佢系奸雄好或者英雄好，都系时势做出嚟嘅。 冇错， 时势做出嚟。 讲嘅嗰个汉东汉年代啊，嗰个政治局面啊。是会搞啲咩情况，点会出咗曹操呢个人？ 系， 因为呢个成个汉朝由西汉到东汉咧，总共系29个皇帝，管治就405年。咁呢四百几年咧，又问题咧就话初初开始啲乜嘢话，成个汉朝喺东汉嘅历史咧，不断系一个恶性循环，就 是、 外戚同埋宦官之间嘅互相上位。 啊， 依时又外戚，有时又宦官。咁但系最早期外戚开始话事咧，就由呢个刘邦开始，佢个吕后。 吕后开始， 吕后开始就外戚啦。咁然后到汉武帝嗰时期咧，已经提拔到话崇祯三公咧。一定要做大司马、大将军，一定外戚做。 冇错， 我已经上位啦。咁然后就汉光武，即系东汉开始啊，都本来冇事。但系问题几时开始外戚开始掌权呢？就嗱，汉武帝刘秀啦，跟住就到呢个系 汉光武， 然后咧就呢个到呢个汉明帝、汉章帝，然后就到汉和帝。就汉和帝上位嗰时候就几岁嘅啫，即系细个啊。咁然后嗰啲就变咗窦太后掌权， 好严重啊！嗰啲皇帝 咁啊，然后揾啊佢兄阿哥窦宪，喂窦宪又。打贏匈奴，所以更加上位舅父。咁然後咧，就變咗個漢和帝，你僆仔靠邊個？咪靠宦官咯。嗱，佢點樣同宦官？個宦官嗱，依個第一個漢東漢嘅宦官就鄭仲，呢個好重要。鄭仲嗰時同佢點聯絡啊？就專喺廁所度乜傾密偈。 係啦， 咪下廁所嘅時候咪服侍喂，平時俾人嚇及實噶嘛。唯有喺廁所嘅時候啦，所以鄭仲後來攬咗功。咁然後我哋唔講咁多嘢咧，因為漢和帝後來漢和帝大過咗咧，就靠鄭仲清剷除何將啊何啊依個竇憲，剷除竇憲。咁啊問題咧，漢和帝之後咧，然後我哋講嘅到桓靈二帝，我哋求最後尾個皇帝漢獻帝啦。漢桓靈二帝咧就到啊史官講嘅嘛，你考我記得你考依個財政嘅時候都要問就考十常侍， 係邊個叫十常侍？ 係就漢靈帝。系靠宦官啊！嗰个阿十常侍暗头好似张扬，系嘛？ 系赵忠， 赵忠嘅第二，谂翻都 系 张扬 系阿爸，赵忠系母亲啊嘛？呢个 所以呢个就系嗰个年代。咁然后出咗个咩？出咗个问题就当时期汉灵帝，佢就中意嗰个初初就中意嗰个何贵人， 系 后来做咗皇后啊嘛。咁啊，何贵人咧嗰个同父异母嘅。个兄阿个哥就 何 俊 啦， 系啊， 咁呢个就何俊吓， 康珠嘅。 咁啊，何俊上鸡犬升天做咗之后咧，后来咧佢就铲除宦官，就 call 咗嗰个董卓。 哇， 董卓就梁州。 呢个大 剂 啦，呢个大剂。 呢个就学系打疆族嘅， 系。 所以呢个成个混乱咧就出嚟。咁呢个就董卓嗱，当时嘅我有趣喎，研究我哋研究啲术数嘅研究玄学咧，当时嘅东汉朝东汉时期有个童谣啊嘛。 是 叫做千里草， 是 啊，千里草即系话嗰个姓董，千个仲字咪变咗千里咯， 啊、 上高一个瘦草花头咪千里草，就何青青，话啲千里草嘣嘣声长，咁然后就十日卜，咪个卓字咯，由下至上噶，全部由下至上计嘅，十日卜就何其新，就佢又玩唔耐嘅，咁啊捉呢个董卓出嚟咧。就变咗天下大乱，何俊根本就连俾个十常侍整死咗， 系啊， 杀埋添， 系、 啊，所以就变咗呢个曹操就可以喺个咁混乱局面出嚟，而且佢第一件事能够俾汉献帝起做就揾问题，就当时出现一个叫黄巾贼， 系、啊、 黄巾事件爆发嘅时候，曹操系29岁， 哦，29岁计得咁清楚， 一五年出世噶，你计出上嚟嘅29岁，啊。 系嗰阵时咧，有句说话咧，到而家都讲嘅，就系、是、叫死董卓有曹操嘛。 啊， 就系、是、咧一个继承嘅，即、就、系、是、董卓都衰噶啦，死董卓之后咧，就有个曹操更衰。 系， 就系把持呢个朝政，就系、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嗱呢句嘢就唔系曹操讲嘅， 又系曹操讲。 曹操嗰个谋臣咧，明明阿无间就叫做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啊系专奉，系对付嗰啲有不臣之心嘅人啊！呢个系，但系呢个袁绍就话佢啊，欲挟天子以令我苦，即系佢想挟住个天子嚟命令我咩？ 系啊， 或者系袁绍阵营嘅人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系呢个唔系曹操讲嘅，甚至系。曹操的名士啊，荀彧啊，都系讲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咁，即系都系讲尊奉嘅，无论系毛阶定个荀彧、曹操阵营咁，所以呢啲系敌对派讲嘅。 系啊，但系你知道咧，荀彧咧，无论 系 戏曲上嘅荀彧， 系啊， 或者真实嘅荀彧， 荀彧系 都系咧同曹操最重要嘅早期谋臣。 系啊，张良嚟噶，曹操话嘅系吾之子房也。 你仲要知啊，个旭字好难写 嘅，系旭字三撇噶， 系嗰个或者个或字，后边加多两撇。 系啊， 我有个朋友嗰个仔个名叫呢个字旭，有啲老师唔识读嘅， 好有文化 啊， 唔 识啊， 唔识读啦，或者个或字加多两撇， 系啊，三撇嘅， 啊三撇啊， 系啊，呢个字咧唔系咁多人识读啊，以前。我哋喺 TVB 嘅嗰个 secure 咧个头咧就系阿旭啊，旭哥就呢个旭字啦，又系唔多人识，冇人， 真系唔识， 有人识读呢个旭字喎，系啊，但系呢个荀彧咧，收尾咧就死谏咧， 佢反对佢加九成称魏公， 反对曹操加九成， 系啦，就系呢样嘢啦， 就 系五十岁就死噶啦， 系啊，曹操咧就开始唔中意佢啦。 俾咗一个饭盒佢，但系空嘅，冇嘢食嘅， 咁 佢、 啊、 就 知道 要死啦， 知道咗结啦， 服毒自杀啦。 系啊，咁啊死得好惨嘅。咁啊一阵咧继续讲咧，曹操好多 好多嘢讲噶， 好多嘢讲噶啦，唔够时间讲， 跟住唔够时间讲， 一定唔够，够。 咁啊，尽量讲啦，好嘛？ 冇错，冇错。 天乐， 好，冇问题。 水中仙呢、okay. 个马俊伟唱嘅。咁大家听只歌之后咧，跟住就系新闻报道啦。 长河直照花依稀，谷中悲鸟别孤地，江山怎胜你娇美，美得普照大地。我未淡素水中仙，孤舟漂泊为见面，苍生只待你一笑，百花千里露红颜。乱世中断肠梦，孤影偏似痛未痛。乱世花半生耗尽爱未浓，情难许断肠泪，远秋色要退未退。乱世花只身往复逐流水，明眸若雪影丹心，空山新雨怎遮吻。今朝惜别你一笑，教生死也独遗憾。乱世中长梦，孤影偏似痛未痛。乱世花，半生耗尽爱未浓。情难许，断肠泪，远秋色要退未退。乱世花，只身往复逐流水。若雪影丹心，空山新雨怎遮吻。今朝惜别你一笑，教生死也独遗恨。风

东边濒临里海，西有黑海，石油资源丰富。北部有北奥塞梯、印古什、车臣等等。南部有阿美尼亚、格鲁根亚和阿塞拜疆三国，不过却出现五个有主权争议的政体，而纳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高加索地区在上世纪初被纳入苏联版图，在1991年随着苏联瓦解而纷纷独立，但是现代的俄罗斯仍然视它为不能够失去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北高加索。俄罗斯和当地的反俄势力斗个你死我活，令北高加索成为武装抗争的温床，当中以同车臣的冲突最震撼世界。在南高加索受到俄国和亚美尼亚的鼓动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离势力又对格鲁根亚进行抵抗，曾经爆发令人心寒的种族清洗。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的多年争夺战，亦都令到以亚美尼亚人口为主的纳卡地区起义，成为不被承认的独立国家，增添地区的不稳。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11月3日星期二，咁啊，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咧，就讲曹操。咁啊，嘉宾有啊，冯天乐。 Hello， 系咁啊，西岸老人。就无论咧戏曲又好，影视作品又好，或者历史上都讲曹操呢个人咧，文学家嚟嘅。好多人话咧，三曹啊。呢三個人咧，即係佢兩個仔同埋佢咧，都係算中國嘅知名嘅好嘅文學家。咁啊，佢作嘅歌咧，當然好多人都詩歌啊，我講都得人稱讚啦嚇。咁你睇法點咧？因為曹操係咪一個文學家咧？ 建安文學啊嘛，嗰時就我哋講建安文學嘅嗰個時代，都係出好多。不同的類型的文學家，咁曹操的特色咧，同地啲唔同咧，就佢中意玩呢個四言詩。 四言嘅 啊，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嗯， 啊、何以解憂，唯我道，唯有杜康。 嗯， 你阿、啊、天樂有冇飲過杜康酒啊？ 哇，冇啊！ 我、哦、你要試下啦，真係。 好嘢、啊。 既然佢喂。中國酒嚟嘅啫，白酒啫，你就問你。但係你要知道，既然佢話為如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我驚飲完都頭嗡嗡，我驚飲完之後。 哦、你試下飲下飲下二鍋頭啊、五糧液啊呢啲嘢中國酒先。 我初初 飲過紅高粱。 冇茅台咁犀利。 啊，冇茅台。 啊，你如果飲到茅台飲到啊， 香味好冇？ 係香味好。 咁因為咧，個杜康係中國咧。相传的酒神啊， 是啊， 又是做酒之人，最早做酒之人。咁我初初以为咧，唔系个酒名添，系个人名嚟嘅。 有杜康酒，唯有杜康饮杜康酒。 咁你天乐，你觉得呢个曹操系咪一个文学家咧？ 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嘅，因为就算系沈德潜嘅，即系都话佢系有沉鸿之气嘅，因为于三百篇外自开其响，即系话喺《诗经》之后咧。就算是他就寫得算是非常好的了，就是上承《詩經》漢樂府，下啟就唐詩。咁佢你頭先阿岑公讀嗰首《短歌行》，咁亦都係即係有一段古講都好得意嘅，就因為《三國演義》咧，如果大家有睇咧，就講到橫索賦詩啊，即係赤壁之戰前咧，當佢講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叫劉福嘅太守咧，就話啊。 呢個一不祥之音啊！即係你越明星嘅，然後佢哋一支索就吉鬼死佢嘅啫。你竟然夠膽話 索咧，就係嗰陣時嘅武器。 但係咧，呢單嘢係《三國演義》虛構。其實 當然啦， 其實佢係冇死到嘅，劉福係冇俾佢吉死嘅。咁所以呢樣嘢要講一講嘅，突顯佢嘅殘忍嘅，我嚟醜化《三國演義》。 陳宮都嗰個故事都係虛作嘅喎。 半真半假，嗱，陳宮假係假喺邊度咧？如果你睇黎東方有本叫《細說三國》咧，佢就話咧，其實咧，當其時咪講阿董，董卓咪追殺阿曹操啊嘛，因為曹操唔肯俾佢錄用啊嘛，咁然後咧就俾一個公曹就截咗，所謂公曹咧就相當於我哋個科長嘅，但係咧《三國演義》就虛構咗話佢係俾個縣令捉咗，咁其實就唔係縣令，係啦，其實嗰陣時陳宮咧就未同佢相遇嘅，咁然後。陈宫后来真的做了他亲信的，同埋真的背叛了他。但是为什么陈宫背叛他呢？就不是因为他见到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而是因为曹操杀害了一个很出名的名士叫边让。因为边让就成日恃才傲物，就讲嘢侮辱曹操。同埋曹操的老豆曹嵩呢，因为就被陶谦那些部下就谋财害命。因为曹嵩要避难的时候就拿了100车行李去徐州。咁嗰啲行李好有可能係有埋黃金啊嗰啲嘢啦，咁就陶謙就派咗300個士兵就做保鏢，就保護阿曹嵩。點知嗰個部將叫張海就哇咁多錢保護佢做乜鬼啊？殺咗佢就立曬嗰啲錢就走佬。咁於是曹操嬲咗上嚟，即係屠城，就經過陶謙嗰啲地方咧，就屠咗幾個縣城咧，就300,000男女都俾曹操殺曬，雞犬不留。用《資治通鑑》嘅講法叫泗水為之不流。即係嗰啲死屍濕到連水都流唔到， 塞住 咁阿陳宮覺得曹操太殘忍啦，咁所以先至背叛曹操，就唔係因為見到曹操殺咗呂伯奢一家嘅。咁呢樣嘢澄清翻個事實。 不過咧，講起曹嵩咧，有樣嘢要不得不提嘅，又話曹嵩咧就話係啊，依個係曹操嘅老豆，但係曹嵩咧係曹騰嘅養子， 係啦。 所以曹嵩咧就唔係姓曹嘅， 係 啊，佢個哎呀老豆就姓曹啊嘛。曹騰咧就做咗4王、3皇帝嘅宦官，即係宦官世家。元帝、漢安帝、漢順帝、漢桓帝、桓帝嗰時啊，咁呢個曹騰咧。就係咁啊！曹嵩咧應該姓夏侯嘅， 夏侯，所以夏侯淵就佢細佬 啊，所以夏侯敦啊， 侯敦， 侯敦嘅樹身邊一個亨字啊，個侯敦咧就應該係曹操嘅唐大佬， 唐大佬 啊，嗰個都係將軍嚟噶，所以曹操又唔係姓曹嘅，應該係依個係 佢兄弟都打得嘅喎， 係啊， 夏侯兩兄弟都打得， 係啊，曹操都打得，佢未入過張勇屋企。后屘拎住个枪就冲出嚟噶嘛，我 系 就自己咪张鱼捞晒你好多侍卫噶嘛，即系十常侍下手，系嘛，所以曹操得，所以曹操咧就变咗咧，佢变唔系姓曹系夏侯嘅，咁就有啲人话可能佢系上国汉朝开祖国嘅时候唱过曹参嘅后裔喎，有个讲法，我 系 身世后谜嘅， 身世之谜， 身世之谜， 因为岑公讲嘅话个曹参之后啊，咁你啲系《三国志》有讲啊嘛，裴松之著《三国》又话啊，佢应该系啊，就系头先阿岑公讲嘅夏侯氏之后，咁但系呢样嘢有拗嘅，因为有啲学者话。可能佢唔應該係夏侯氏之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兩家咧竟然係有通婚。咁如果佢同阿夏侯係堂兄弟嘅話，就堂兄弟都唔可以通婚噶嘛。咁所以呢個亦都有咁嘅爭拗。咁我哋只能夠傳疑啊，呢樣嘢比較夾問大家參考下咁啦。 不過有兩樣嘢就曹操一生之中有兩個關鍵事啊。第一咧就平王跟賊有功，29歲，所以可以變咗俾朝廷重用開始。但係跟住佢離開董卓，跟住咧當年騎喺東漢嘅時候大亂就話當時嘅何仲俾人殺咗，但呢個袁紹係世家大族嚟㗎，袁紹袁術入去殺咗十常侍啊嘛，咁啊變做民主 四世三公啊呢個 討伐統卓嘅民主啊嘛，咁所以曹操嘅崛起就因為佢打贏個袁紹就係呢個所謂叫做官道之戰， 係啦， 嗰時佢45歲。 四十五歲， 打贏袁紹就嗰場仗就係嗰個叫做烏巢。 烏巢啊， 斷佢嗰個糧倉， 係啦，許攸獻計， 許攸獻計，但係許攸咧嗱，因為袁紹點解輸俾曹操咧？呢條友好鬼小氣嘅，心胸狹窄，嚇又睇唔通。咁你又唔知許攸係人才好，曹操又唔同啊嘛。佢啊對許攸嘅家屬判罪，咁啊許攸條氣唔順就投奔曹操，就咁樣就獻計。所以曹操就錯啦，佢好少兵嘅有時，曹操打袁紹嗰陣， 好少兵啊， 好少兵嘅啫，幾萬兵嘅啫，咁然後就佢燒咗人個糧倉，咁就開始能夠 奠定基礎。然後佢用一樣嘢，依、這個係要講曹操嘅功勞，即係唔係講佢除咗文學，就佢個團兵制度。 團兵啊，團兵，即係 之後或者講下點樣嗰啲團兵點正法喺嗰時年代。 其實咧，團田制咧。根據一個日本嘅學者叫金文京嘅寫一本書叫《三國志的世界》嘅，佢就話相當於有少少似人民公社嘅制度咁樣嘅，就是、政府將啲土地公有化，然後就分俾啲農民去耕田，然後咧就要，但係個税都幾重下嘅，就如果你用政府耕牛咧，即係佢可以俾埋耕牛你去耕田咧。就政府六就你四，即系佢啊抽你六成。 佢抽佢话六，你话四。 系啦，如果你用私人耕牛咧，就五五分账。 嗯， 咁咧你谂下话五五，其实都好重 税， 一半就冇咗。咁、但系喺一个乱世嚟讲咧，系算系好嘅，因为咧其他军阀直情系冇粮食嘅，经常都袁术啊、袁绍嗰啲一有粮荒咧都系乱咁抢掠。但系曹操咧，佢因为有稳定嘅，好似生产建设兵团咁嘅嘢吓，即系又即系你耕田就专心耕田打仗，就另外啲士兵打仗，咁样咧就确保到有粮食供应咧。所以啊，易中天教授就话呢啲简直系生产建设兵团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咁样就。但系呢个政策咧，其实去到。當然會慢慢會腐化啦，去到曹操死咗之後咧，個稅率越嚟越高，變咗政府七，啲農民三，同埋呢個咁嘅公有制政策對啲地主階級啊、豪绅啊不利嘅，咁所以亦都埋下咗，即係曹操死咗之後咧。其实你见到曹丕系妥协咗嘅，同世家大族实行九品中正制，咪即系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俗。曹操就系想用，冇错啦。曹操其实就系想用寒族取代士族噶嘛，其实就系、是。即係用法家治國，就係唔想用俾啲士族壟斷一個政權啊嘛。但係你曹丕好明顯，曹操一死咗，阿陳群就即刻偷天換日啦。陳群其實都係士族嚟噶嘛，即刻就獻上九品中正制。跟住就曹丕為咗籠絡士族，咁啊算啦，就用呢條橋啦。咁所以呢個就係阿岑公，我覺得啱嘅。行團田制咧，係曹操一大功勞嚟嘅，起碼確保老百姓有飯食，軍隊有糧響供應，就唔使周圍搶糧。冇錯， 而且俾咗軍隊就話唔打仗嘅時候就耕田。 冇錯。 打仗嘅時候可以用，兩用兩邊用， 就唔使你嗰班。 你唔使 無無端端 養一班人， 係 啊！如果唔打仗嘅時候要養佢，如果你話佢唔打仗，你咪耕田咯。 係啦，冇錯。咁啊，你知道一唔養咧，就係賊嚟噶，兵賊不分嘅。係啊，尤其嗰個亂世嘅時候咧，更加亂龍啊。咁啊，呢個制度咧係幫手去治到好多兵嘅。 得啦，天樂，不如你講下。而家好多人有爭論，就話呂伯車嗰單嘢。 係 啊。哇！話佢聽到聲音，你《三國演義》描述㗎。話依個人叫話依個。 滔滔諸聲。 嗰個名句。係。話令我負人不惡，令我天下人。負 天下人。 其實嗰個原文咧，應該係令人負我，無我負人，而且係既而妻創弱，即係佢其實係覺得都係好難過嘅。唉，我對唔住人就好過人對唔住我啦。但係去到《三國演義》之後咧，就加多咗天下兩個字，寧交我負天下人，休交天下 人 負 我。 咁我將佢邪惡嘅程度大為提升喎，原本同埋搣走咗妻創呢兩個字啊，即係佢講呢個説話嘅時候，佢係有啲悲涼嘅，佢就直情係好似仰天大笑咁啊，《三國演義》嗰個性質，唉、哎，我對唔住全世界，都個全世界對唔住我咧、 嗯， 即係將個性質改變咗，由具體特指嘅呂伯車呢個人，就改為全世界嘅人，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三國演義》刻意醜化曹操嘅一個典型事例嚟嘅， 咁、嗯嗯、但係仲有一個事例咧，就。呢、这個故事咧，即係寫上嚟咧，即係我哋編劇嚟講咧，就係、是、加咗加鹽加醋嘅，就係咧喺翻嗰條路見到呂伯車翻嚟買酒翻嚟，咁本來咧放走佢都冇事嘅，佢有排都追唔到啦，咁擺公嚟嘛，騎只驢啫嘛，點追得到佢啊？但係咧佢都掠埋，咁呢個咧就。加鹽加醋咧，將啊曹操個殘忍性咧就加咗落去啦。 佢話：你後面有人啊，睇下咁啊！佢一擰轉面一刀 就對啦， 斬死佢。然後陳宮問佢啊嘛：喂，之前就話懷疑人哋想打劫我哋，點解而家我哋要殺人啊？喂，佢話我哋橫掂都殺咗佢成家人咧，我唔殺埋佢，咁佢帶人追我哋實死啦，不如殺埋佢啦咁樣。 仲乜帶人啫？帶乜鬼人咧？ 呢個就係《三國演義》嘅講法啦。 即係變咗咧，嗰度係加鹽加醋咧， 冇錯， 就將啊曹操嗰個惡劣性咧，嗰個自私性 加強好多 啦。 即係禮拜七嗰件案。 哦、 其實咧，歷史上冇呢件案。 唔係你，如果你睇歷史，咪陳壽寫《三國志》係點形容曹操話佢超世之傑喎？ 系啊，非常之人， 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啊！話係咁讚佢嘅，唔係話好似你《三國演義》之後丑佢丑化啦嘛。 係。咁但係你頭先阿岑公都講過啦，呢個宋朝之後就係即係丑化咗曹操嘅說書啊。 開始說書人。 阿蘇東坡都有講啦，啲人聽到劉備輸咗咧，就覺得好唏噓；聽到曹操贏，哇！曹操都輸，即刻就捧腹大笑咁樣噶嘛。係。所以嗰啲人都好想佢輸啦嘛。而家 益曹操就褒揚劉備， 冇 錯。呢個咧從嗰陣時咧嘅要求咧， 清朝都好犀利。 那個民眾要求呢， 信眾 要求，所謂正統啊， 定型啊， 正型要將那個，其實如果講奸呢，兩者都計咁奸，這個口黑學可以講 的。但不過呢，天樂我們穩次講的，你說三國演義的人物影響後世呢，就不是曹操，曹操都是 成為你。關羽啦 就。到現在關羽哥還在這裡 的。還在這裡。 一黑白兩道都要拜他。 是啊，沒錯 沒錯。這個關羽真是成聖啊。 是啊。 成神成聖啊，跟超越曹操很多啊。 很多。 三國演義就其實他就根本啊，都比曹操地位低嘅， 系啊！佢譬如过五关斩六将，咪《三国演义》虚构嘅咯。其实阿曹操系讲话，比国为其主，勿追也。即系啲人想追啊关羽啊，曹操主动叫啲人你唔好追佢嘅。曹操系敬重关羽嘅，但系呢样嘢《三国演义》就刻意就写到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又斩颜良诛文丑。但系其实文丑就唔系关羽杀嘅，颜、良真系关羽杀嘅，但系颜良系喺以为。关羽投降的情况下被关羽斩死，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关羽杀的，因为是刘备主动跟袁绍说关羽是来投奔我们的，所以颜良就没有防范被关羽杀了，其实就不是一件那么光彩的事的，因为你在人家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杀死人家。 是啊，文丑是很打得的，如果说计来打， 他 是独战，可以一个人，即五个独战里面的其中一个，可以单独打 过， 好犀利嘅人嚟嘅，即系文丑啊，系一个好犀利。咁诶，当然咧，后边咧讲到佢过五关咧，嗰五关都系都系作出嚟嘅。 冇错。三英战吕布都系假嘅，冇呢样嘢嘅。 系啊，如果咁都得咧，就太过夸张呢个吕布啦， 全部都假啊！ 好多假， 温酒斩华雄都系假嘅。 虚构，而家成为佢个《三国演义》里边嘅雕蝉啊，就虚构。 冇呢个人， 系啊，冇呢个人， 成为四大美人。 四大美人咧，里边咧冇嘅真人嘅就系呢个 雕 蝉。呢个雕蝉嘅蝉字经常写错，点解咧？佢唔系女字边嗰个蝉，系虫字边个蝉嚟噶。吓，真系咧，一只蝉嘅蝉啊！即系 善明嘅善， 系啊，善明嘅善喎。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呢，听下呢只歌先。呢只歌又你选噶 嘛？系，全部都系我选 的。系呢只咧就系《雨一直下》，张宇唱嘅。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 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美国在1951年通过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总统连选连任不得多于两次，令到这个由华盛顿开始的制度在1951年经宪法明文规定。 历史经验证明，人类社会的最大毒瘤就是权力，尤其是没有其他权力制衡又没有任期限制的绝对权力。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敦勋爵的经典名言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华盛顿在领导独立战争而得到空前威望，大权在握，并普遍认为他理所当然地会牢牢握住权力不放的时候，却主动告别权力，并坚决拒绝担任第三任，开创了民主制度的楷模，亦都创造了时代的惊奇。时代的惊奇正正是201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人传记的书名。去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书名是《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认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是美国历史档案学者约翰·罗德哈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认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咧，11月3日咧，我哋仍然啲题目系讲曹操，咁啊有岑日飞同埋嘉宾就冯天乐同埋小弟刘天赐。 Hello， 系好，咁我哋咧继续诶讲讲曹操嘅为人啦吓。 系。 咁刚才咧都讲到曹操系一个文学家啊，咁啊好多人咧而家。國內咧，大陸咧就話佢係軍事家，但係咧我哋睇親《三國演義》都係打敗仗喎，即係除咗官渡之戰之外，就打贏袁紹啦。 但係有樣嘢要提嘅，佢係一個而家認為最傑出嘅注釋《孫子兵法》嘅人， 係十一家注 《孫子》注得最好嘅就係 第一。第一個咧就係佢用 佢研究兵法， 係啊，佢係軍事家又係呢、這個 政治家， 政治家。咁軍事家你大點睇咧？天樂。 咁其實佢打仗其實就都我覺得都算係叻嘅。其實譬如你睇下，同講翻袁紹作戰咁樣，你袁紹就靠人多打佢，於是咧佢就掉低好多辎重啊、糧響啊，等袁紹啲兵去搶，然後等嗰啲人掛住去搶嘢嗰陣時，佢突然間又用幾百騎伏兵又襲擊佢啊，同埋佢識得用投石機去對付啊。 投石機 係啊，因為袁紹係居高臨下咁，係咁箭如雨。下咁射佢，佢先用投石機掟佢，同埋佢嗰個人咧好醒目嘅，識得臨機應變嘅。譬如有一次佢同呂布打仗，呂布咧就用引蛇出洞嘅辦法，就引佢入城，然後咧就用騎兵就截斷佢嘅去路，就放火燒城。咁然後曹操咧都俾一個呂布嘅騎兵捉咗嘅，點知曹操個樣可能生得比較醜樣啊，同比較矮咧。咁嗰個捉咗佢嘅人都唔認得曹操係就係佢嚟嘅，仲問佢曹操喺邊度啊？咁曹操個隨手指咧騎黃馬走緊嗰個人就係啦。咁原來嗰個人真係傻下傻下追咗啊！嗰個假曹操，真曹操就翻返去個營嗰度。嗱，咁呢啲咪真係隨機應變喎？如果你唔係醒目嗰啲人，你識唔識先？ 一急才啊！同埋咧，佢試過好多次噶啦喎， 同埋 殺阿董卓嗰鑊咯。 吓， 献宝刀俾董卓啊嘛。 呢单嘢假嘅，呢单嘢假，呢单嘢《三国演义》作出嚟嘅，冇冇献刀呢样嘢。 望到佢， 系啊，望到块镜啊，咦，攞把刀出嚟做乜嘢？我献刀俾你啫。咁啊， 第喺呢个《三国演义》嘅第一章里边已经讲噶啦，好开头已经讲啦。曹孟德獻刀， 不過佢仲有一個政治智慧講喺邊度咧？就講佢做典軍校尉嗰陣時咧，嗱頭先阿岑公有講過噶嘛，呢、這個袁紹就諗咗條屎橋，就叫何進啊，喂，不如叫董卓入京殺曬啲宦官啦。然後曹操嗰陣時已經講啊，喂，佢話宦官呢樣嘢自古已經有噶啦，之所以而家搞到咁大劑咧，就因為啲皇帝俾太大權力佢，就算要殺，少少要殺一兩個為首作惡嘅得啦。佢就話啦。一玉吏足矣，即一个负责判案嘅玉吏就已经够啦，何必纷纷召外兵府？使乜嘢周围叫啲外兵嚟啊？如果要全部杀晒啲宦官，呢件事一定会泄漏出去嘅。所以佢话吾见其必败也，呢个系《资治通鉴》嘅讲法，即系一睇已经知道佢输紧啦，想杀晒所有人咁偏激，嗰啲人一定反击得好劲。咁呢个咪就系政治智慧咯，同埋佢执法如山嘅。嗱，佢二十岁就举孝廉。就做呢個叫北部衛啊嘛，喺洛陽 嗰陣時未有科舉喎嚇， 係啦，咁佢察舉制啊嘛， 察舉察舉， 咁佢咪北部衛， 察舉要社會穩定先掂嘅，一唔穩定咧就 一唔穩定咧就亂亂咁舉啲人 散失 嘅。咁你諗下做北部衛就即係成個洛陽嘅治安就由佢管啦，即係呢個就等於而家嘅警察局長啦喺洛陽嗰度。咁嗰陣時一個大宦官叫檢石。嗱、这、呢個檢字咧就好過癮嘅喎，比賽嘅賽字下面做個背字就做個足球嘅足字讀個檢，咁呢個大宦官嘅阿叔咧就違反宵禁令啊嘛，就照行街，咁啊曹操咧就用五色棒就監生打死佢阿叔嘅嘛，令到呢個宦官集團震動嘅嘛，呢件事就反映到曹操不畏強權咯，咁但係點解佢夠膽咁做啊？因為有個好爺爺啊嘛，因為曹騰啊嘛，冇阿曹騰照住，哇！你得罪呢個宦官首領，你一早啊十條命都唔夠死啦。 佢阿爺仲大， 冇錯啦。大長秋佢幾威啊！真 係佢阿爸都大㗎，阿爸太 威 啊！太 威啊，買翻嚟嘅不過攞一千萬買翻嚟嘅，因為漢靈帝嗰陣時好興賣官㗎嘛。我以前 買全部買嘅， 同阿次官做過嗰集《中國貪污文化》，已經講漢靈帝幾貪錢嘅啦，已經係咁，所以就後來佢又做縣令㗎嘛，佢又做到呢、這個叫濟南相。在濟南相的任上就炒了八個貪官污吏，然後其他貪官污吏就聞風而逃，就禁止這個民間就濫用祭祀之名，因為有很多人亂咁起嗰啲寺廟就拜神嘥曬啲錢，同埋有得貪官污吏乘機就敲詐，就誒、我哋為大家祈福，所以你攞多啲錢俾我去起，咁曹操唔俾呢樣嘢噶嘛，所以曹操一開始係想輔助漢室嘅，只不過佢覺得漢室無藥可救嘅都已經，因為嗰啲意見咧。冇人聽嘅，而家隨時都有人想害佢嘅，所以佢都發覺唔掂啦，一個漢靈帝唔得，所以佢就話自己病啦。我要翻去鄉下養病，其實就日日讀書，打獵耕田，佢就冇心機耕田嘅，跟住就匿埋讀書打獵，然後就待機而起咁樣嘅。咁所以佢有冇政治智慧咧？佢真係有政治智慧嘅。 嗯， 不過有幾樣嘢都唔可否認嘅，曹操個人就疑心好重。殺吕伯奢嗰单嘢就疑心咯， 系啊， 啊嗰、那个嗰、那个疑心， 即系 咁啊，而且佢又个人都几残忍嘅， 梦中杀人、 啊，即系你问题你话七啊对付呢个陶谦，徐州牧陶谦嘅时候就话啊沿途都杀乱杀噶，袁绍嗰个官道之役啊，就将嗰啲士兵活埋嘅， 七万人又坑咗，系嘛， 坑杀。 系坑杀 嘅，所以佢系个人系个残忍嘅。第三咧都系滥杀嘅。华佗咪咁死咯？ 华佗 话要同佢依封失，话要劈开你好多，或者想害我就即刻杀咯。孔融咧，孔融、华佗仲有依个系许攸， 孔融咧 全部都系佢。 佢有啲抵死嘅， 孔融系抵死。杨修就我而家我哋读书咧就话孔融让梨，七岁就识让梨啦。实际上咧嗰、那个。真人嚟講咧，喺歷史上咧就係、是、一個點講咧，兩頭蛇係嘛？ 曹操講乜佢都反對噶嘛？ 啊、 曹操話要禁酒，佢又話 包拗撬。 系啦，佢就话呢个借计啫。如果你话饮酒会亡国啊，咁啊，商纣王都好识亡国啦。咁点解你唔禁止啲人结婚啊？嗰啲咁啊，即系你话一，佢一定话二嘅。即系佢甚至要笑佢啊嘛。佢仲话 啊呢、這個恩福嚇、啊，我頭先都播一首歌，係洛神嗰首歌，就講喂，阿曹丕搶咗恩福，咁啊孔融啊同阿曹操講話係好嘢嚟㗎，周武王伐紂咧都將個坦幾送咗俾阿周公嘅，咁然後曹操話嚇、啊、有件咁嘅典故典出何處啊？然後孔融講咗八個字：以今度之，想當然矣。 想當然就係咁啦，想當然就呢個字乜嚟㗎？ 咁你呢個根本就係即係全心去玩曹操啊嘛，咁、嗯、曹操係忍無可忍嘅情況下，然後先至殺佢。不过曹操屈佢个罪名好得意，佢话咧，佢话佢讲咗一句嘢，佢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三个字加埋就系姓刘嗰个刘字啊嘛，即系话唔系姓刘嘅人先可以做皇帝嘅。然后佢仲话咧。父母同子女之間就冇咩恩情嘅，因為佢哋都係父母嗰個性產物嚟嘅啫。佢話所以咧，如果個老豆唔好咧，啲糧食就寧願俾外人都冇俾老豆食。呢個就係曹操就話呢啲咁啊，仲話孔子第二十世孫咁不仁不孝，所以就應該殺 咗佢。 但係其實曹操我哋之前都講咗，次官都有講啦，嗰、那個自明本自令都講到明啊嘛，不仁不孝嘅人有才能都可以用噶嘛，咁點解你而家又話佢係不孝就殺死佢咧？咁所以魯迅就講啦，佢話不過我哋唔可以問曹操嘅，因為如果我哋係問曹操，曹操連我哋都殺埋， 咁咪咁咪呢個係有特別所指嘅。 係啦，咁啊，然後啊，頭先阿岑公有講過華佗嘅，咁啊華佗咧其實佢就同《三國演義》有少少唔同嘅，佢個死因嘅，佢就唔係因為要叫曹操開腦。而是點解曹操要殺佢呢？就因為佢話佢自己老婆病咗，然後咧就要遲遲都唔肯歸隊啊！即係因為曹操真係有頭風症，成日都要佢吉幾針嘅，要針灸嘅。咁結果曹操就揾人哋查到，其實根本佢老婆係冇病嘅，所以就捉咗佢翻嚟咧，就處死咗佢嘅。然後孫旭勸啦係冇用嘅。咁但係到曹操真係頭風發嗰陣時咧， 就 佢個仔頭係啊，到到佢個仔自己要醫嘅時候咧，都冇人醫，所以佢臨死都後悔嘅。咁呢個就係個真相。咁又係要澄清翻嘅。 咁有陳仁託咧，就話呢個華佗咧唔係中國人嚟嘅。譚博咧亦係咁講，佢咧認為咧華佗係印度人喎。咁呢個咧就 哦，印度醫療術啊， 係喺拳商嘅呢、這個有拳商，但係咧我喺正話阿志問過阿天樂，佢話咧喺中國嘅《三國志》裏邊咧，《 後漢書》都有華佗，《 後漢書》都有華佗傳喎， 冇錯啦， 有講過佢呢個人喎，記載過喎，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傳言啊， 冇錯 嚇，又唔能夠係定案。 阿天樂做一單嘢，你認為係咪虛構？ 系 就讲曹操同刘备煮酒论英雄啊！ 呢个我都发觉唔系虚构嘅，因为喺《资治通鉴》入面有嘅。咁啊，就系讲话数天下英雄， 唯 使 君 如操 此 子，袁绍嗰啲就不足为道嘅。 咁刘备就惊跌咗个筷子啊嘛， 行雷 吓，然后话又即刻话惊曹操识咗话行雷。喂，依樣嘢過唔到次官嘅關，如果嗰個時阿次官就做咗次官，啊喺度做遮下淚嚟做咩啊？ 巧遮問淚，來掩飾啊嘛，隨機應變信如神啊嘛，呢個係《三國演義》嘅詩啊嘛，就讚佢。但係原來呢首詩咧，竟然係林彪咧寫咗喺自己嘅筆記本度嘅。係 咩？ 後來咧，因為我啱啱讀到中共中央有一份文件，就叫《林彪與孔孟之道》啊，就係話喺1970年嘅時候，林彪就寫咗《三國演義》呢首詩咧，嚟鼓勵自己要待機而動啊，都係一個陰謀嘅一部分嚟㗎，呢幾有趣啊！ 收尾俾毛澤東捉咗啊，陰謀。係 啦，就搜查到佢有呢啲咁嘅黑筆記啊嘛，我哋 佢。我最大劑就話你話嗰時文革嘅時候話。是搜到林彪的床下底摆了个孔子那句黑己复礼为人。 是啦是啦又有万事 就 问此为大。 何为黑己复礼是何来黑己真的很难解的这个。周星辰毛泽东加诸你的罪名你就很难洗脱的。 但毛泽东很崇拜曹操。 是啊他说他是。文學家、政治家、 軍事家、 軍事家， 魯迅又話曹操掂英雄，好有本事嘅。魯迅話曹操係一個好有本事嗱，至少係一個英雄， 就唔係我哋所講嘅。 枭雄， 所以咧，啱啱喺即系五十年代后期咧，毛泽东有个保健医生叫徐涛嘅，就话就见到毛泽东读阿曹操嗰首《观沧海》，就话呢首诗边个写噶？咁啊，曹操啊，毛泽东先话：你呢个咁嘅大学生真系要补下习啦！曹操写噶《观沧海》，你都唔识。佢然后话曹操写诗，佢唔系百脸奸臣咩？然后毛泽东即刻讲咗一句就系、是：你知道个屁！真系咁嘅原文嚟噶，呢、這个唔系我作出嚟噶，呢、這个系一本叫做《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系董志新所写嘅，喺大陆出版嘅呢本书系好多注释噶，有晒典故出处，就唔系我，因为毛泽东一激动就好中意讲你识个屁咁啊，系呢个系个语言特色。 专放屁嘛，小鸟啊，小鸟问答， 佢喺个词上高都 念奴娇啊，鸟儿问答啊。咁啊，所以咧佢就话诶戏入面咁样演，老百姓咁样讲。个个就将曹操啊当系坏人，其实佢又屯田，又统一北方，佢系好有功劳嘅，促进中国统一咁样。咁所以毛泽东系多次咧系肯定曹操，而所以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就出现咗叫做为曹操翻案嘅潮流。譬如郭沫若、展伯赞都特登咧写文章为曹操翻案，系咁样嚟嘅。 不过唔系喎，你话而家曹操最多人唱嗰样嘢就个赤壁嗰度俾人火烧连环船败，但系而家台湾好多研究都话。喂，佢嗰場仗輸就輸在，因為嗰啲北方士兵係染咗個血吸蟲病。 冇錯，冇錯，冇錯。 唔係因為火燒連環，因為佢哋不服先係血吸蟲，即係話而家都 COVID-19 咁樣嘢。 好犀利㗎！呢啲嘢咧，佢會令人嘅 陳文德啊嘛，陳文德研究 嗰個肚會發脹㗎，嗰、那個肚咧會死人嘅，尤其是咧喺秋天呢個病係最犀利嘅。咁所以佢係先染咗呢種病。但是你话有冇烧船呢样嘢系真系有嘅，黄盖炸行系真嘅，不过周瑜打黄盖行苦肉计系假嘅，即系佢先染咗血吸虫病，然后再俾人攞火烧，双重夹击。 蒋干嗰件嘢系真定假？ 假嘅，咁咪喺蒋干系喺赤壁之战之后先至见到周瑜嘅，所以蒋干道书系老作出嚟。 系老作， 冇嘅冇嘅。 但系咧，成个赤壁。嘅地方就假嘅喎， 喺烏林啊，主要係烏林作戰。 而家咧，我哋而家成日去話旅遊啊，呢、這個地方嘅睇到長江寫住赤壁，呢個地方咧就並非當日打仗嘅赤壁。咁誒，呢個咧公論嚟㗎啦，嚇、啊、已經個個都知道咗㗎啦，不在我多講㗎啦，係咪啊？咁今日咧係兩位大師咧都或者講曬呢個曹操嘅評價，咁我哋只係咧講咗鮮為人知嘅資料俾大家知，咁希望大家咧喺聽呢個廣東廣西嘅時候咧有少少得益啦嚇，咁明天咧。就廣東廣西星期三就係、是、林佩里主持，佢請咗曾世宗咧嚟講老豆唔易做呢、這個題目幾得意嘅，老豆唔易做，但係咧因為美國選舉啊，所以咧就聽日咧就會遲咗開，咁新聞報導行先，咁我哋咧差唔多成十一點至開節目嘅，咁大家十一点嗰时咧，继续收听。咁之后咧，又系呢个歌，你讲你选噶 啊？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等你回来， 呢个系回到三国啊嘛， 系 嘛？郭明做噶呢套。 呢套系时空。 系啊系啊，呢啲系 交叉 穿梭嘅，系冇错冇错， 系嘛？咁听完呢个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张惠基啊。咁啊，繼續收聽呢個節目。咁啊，多謝啊天樂 ，OK， 啊岑公，咁啊，我哋下禮拜再見啦。 好， 拜 拜。 Bye bye 未曾遇上空内，成败恩仇恨爱，怎去篡改从幻变的世代？既然难得你在，何事天地偏偏换我来？谁和 谁推弓引箭覆雨翻海，谁和谁诛心刻骨但未敢爱，谁祈求腥风血雨再尽花开，以血赤胆从无可替代。黄月长空如深海，任是归去又来，只盼从一刹张开，以后必更精彩。岁月尘灰染于腮，故事总有你在，记住如果要分开才回来。手公开冰雪爱，愿长埋千里外，无用相逢恨晚，要快哉，云渐散，酒已待。既然难得你在，明月风流，干杯又再来。谁和谁推弓引箭，覆雨翻海？谁和谁惺惺相惜，又再比赛？谁祈求腥风血雨再尽花开，以血赤胆从无可替代。望月长空如深海，任是归去有